着雨你还是天气，感觉这样和你更靠近，到底多远才算是距离，我们明明心贴在一起，是我的你非得要想起，此时此刻你就在我心里，却见不见下雨的天气。 暮年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谢绝繁华，回归简朴，静静一个人，享受今晚的宁静。 三河电台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一，他用硬力的双唇咬着他的耳朵问。为什么你总让人猜测不透？北冥青红，你到底是个什么人？把你的心剖开来，让我来看一次。我好想知道呀，好想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叶琳琅，你是个聪明的女人，只要知道我的身体想的是什么就好，不需要知道我的心里想的是什么。北冥秋红如同猛兽一般，如饥似渴地舔舐着叶琳琅香甜的身体。他需要的仅仅只是一副完美无瑕的躯体吗？叶琳琅突然停止笑容，捧起他的脸，伤感地看着他。我从来就没有怕过什么，可是这一次我怕了。北冥秋红，即便你不爱我，即便你爱的只是这女人的身体，我希望你的床上躺的人永远是我，永远是我。 哼！ 北冥秋红突然哈哈大笑。你们姐妹俩都是贪婪的人，贪婪的想要得到我的心，贪婪的想要得到我的身体。答应我好吗？答应我，无论将来你床上躺着的是什么人，起码那个人不能是叶惊鸿。叶琳琅开始妒忌，开始有些嫉妒叶惊鸿，因为他敏感的心里突然感觉到一丝来自北冥秋红虚伪外壳下的那份内心颤抖。他如果说有一天他真的有了叶惊鸿，那么叶惊鸿不仅得到了他的身体，也一样能得到他的心，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碰过叶惊鸿。这里只有两个理由，要么他爱任何女人，要么他只爱一个女人。他害怕他爱的是叶惊鸿，他害怕自己一直都只是叶惊鸿的替代品，他只是需要在他的身上找到类似于叶惊鸿的影子，叶惊鸿的能力，叶惊鸿的眉毛、双眼、红唇，叶惊鸿柔软洁白的身体。可他是个自私的男人，如果他爱一个女人就一定会得到，也许他真的不爱叶惊鸿。在这些失落交错的猜测下，叶琳琅抱紧他的身体，进入了欲望的巅峰。他有的时候开始害怕爱上这个男人，他 她希望自己是聪明的人，不要像叶金红那样为这样的男人爱得痴傻。如果说要爱他，他还是宁愿选择爱他的身体，得到身体上的欢悦。这一辈子他绝对不会爱上自私的男人，绝对不会。因为他是叶玲珑，他应该是个聪明的女人，选择聪明女人应该选择的归宿。为什么这一次他抱住他的时候心里是那么的痛苦，痛苦的想要哭出来。浮云宫内， 爹，为什么要蝶儿做出让步？秦师兄是蝶儿的，一直都是呀。 庄猛蝶听到秦珂要娶的人竟然是别人的时候，突然间觉得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最寒冷的日子。他更不敢相信这竟然还是秦珂自己的意思。这个世界怎么了？为什么好好的都变得混乱不堪？为什么自己的大师兄竟要娶的人是其他的女人？ 爹，蝶儿从小就认为秦师兄是我一个人的，现在属于女儿的东西竟然要让给别人，你让女儿怎么办？ 柔弱的庄梦蝶此刻已经崩溃的倒坐在木椅上，泪水如同决堤的河水哗哗直流。庄尚健看在眼里，痛在心底。他万万没想到女儿对秦珂的感情竟然会这么深，平日里见他没事似的开心生活，以为他一辈子都可以在自己的保护下开心的生活。可是现在女儿的幸福竟然毁在了自己的手中，他从未看过女儿如此的伤心，这让他心底揪疼不已。 蝶儿，你听爹说，这只是一条缓兵之计，先同意让秦珂娶叶金红，我们可以借为你娘守孝三年之期未满之忧，说浮云宫上下布一半喜宴，将他们的婚事延后一年再办，等将来浮云宫和无双宫联合起来打破狼月邪教，再找个理由替他们解除婚约，秦师兄不还是你的吗？ 梦蝶犹豫不决地看着父亲问， 可是这样行吗？到时候江湖人会怎么说我浮云宫？怎么看爹呢？ 庄尚健颇有把握地用手拍拍女儿的头说道， 傻丫头，将来天下都是我们的，还怕别人说什么吗？再说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到时候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可以把他们的婚事推掉，为父早有打算，说不定还可借叶金红来瓦解掉无双宫。 可是爹，无双宫向来与我们浮云宫交好，为什么得天下时不能分他们一半呢？ 梦蝶不解， 傻丫头，你以为北冥秋红真的会与我们浮云宫交好一辈子吗？你要记住，在江湖中与你有利的人必定与他自己更有利，他这次肯定花血本将第一护法叶金红送出，可看出他铲除狼月教的决心之大，狼月一出，他要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必定是我们浮云宫。北冥秋红辈分虽然在我之下，可他称霸的决心绝对不会亚于我，我们对无双宫敌要提防，最后才是联手铲除狼月，必要的时候牺牲无双宫的实力再出手不迟。 庄尚健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女儿，然后又再三提醒说， 蝶儿，你要记住，不想把你的大师兄送给叶金红你就必须忍受，只有先学会了在适当的时机忍耐，才能在最佳时机出手将敌人一击毙命。你是我庄圣金的女儿，我不希望看到你的将来只能依赖于别人，你要记住，自己的幸福还要自己来把握。 梦蝶点点头， 看着父亲说：“爹，你放心，迪儿一定会帮你的。”庄尚健满意的点点头。庄猛蝶自小就很听从他的话，有时他也想，如果梦蝶不是一个女孩，一定可以继承他的事业，为福云宫订立霸主之位出一份力。现在看来，身边最能相信的人还是自己的亲人，即便是他的弟子，也是隔着一层血缘的人，始终是无法让他放心。秦科这次的举动就是一个最好的暗示，他必须重新部署一下自己的计划。为了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他将在所不惜，哪怕是舍弃秦科，作为诱敌的棋子，弃车保帅。这一场明是结盟暗是勾斗的正派联姻正在慢慢展开着，无论是无双宫还是浮云宫都各有打算。在这场阴谋暗斗中，第一牺牲掉的就是秦科同叶惊鸿，但在这时两个人的心中却始终单纯的以为他们的结合是联姻的开始，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是另一场杀戮的开始。明里是正派之间与狼月角争斗，暗里还有本名秋红同庄尚健之间的一场多年来注定要爆发的较量。数日之后，浮云宫派人送上了纳吉的彩礼，一号人马浩浩荡荡地进入无双宫内，沉静着的无双宫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一些年纪尚轻的女弟子们纷纷赶出来看热闹。最小的师妹依如看到前来送礼的秦科，马上高兴地跑去狼牙窟给闭关修行的叶金红送信。一路上只听他气喘吁吁地开心地叫嚷着：“大师姐，大师姐！”一群师姐们正静坐在狼牙窟外守关，突然见他这般冒冒失失地叫嚷着赶来，守关的灵童师姐马上斥怒他道：“什么事让你这般大喊大叫的？打扰的左护法闭关，有你好受的。”13岁的小师妹一如从小就跟着叶金红，所以对他的感情最深，叶金红的喜事就当自己的喜事一样高兴，所以才迫不及待地想要跑过来报喜。一如大喘气地抬头向狼牙窟上张望，一边对灵童师姐解释着：“灵童师姐，福音宫的人来送纳吉的彩礼啦。”“是吗？是不是上次左护法受伤送他回来的那个秦科？”狼牙窟下守关的师姐们都纷纷闻声赶来询问，一群女孩子就这样叽叽喳喳地聊开了。灵童向来严厉，但是对于叶金红的婚事还是感到颇为关心，毕竟叶金红曾经替他顶到不少罪责，这样的护法自然让人甘心为之付出。一如使劲地晃着小脑袋，用力地点头对各位师姐们说：“是是是，就是福音宫的秦师兄，我看到他骑着白马走进来的，后面还有好多的彩礼，还有好多跟着来纳吉的师兄们。”“是吗？真是秦科师兄？”灵童赞许地点点头，流露出羡慕的表情。福音宫的秦师兄不仅是位出色的人，江湖地位也颇高，一个气宇轩昂，一个是美丽无瑕，左护法同秦师兄真是最般配的一对呀。”“嗯。”一如点头赞同。一群人围在一起开始议论起来，大家都为无双宫迎来的这件喜事感到开心，虽然说离正式迎亲的日子还有一年之久，但是浮云宫前来纳吉的队伍还是让他们提早感受到了那份喜庆，都诚心地祝福这一对新人，同时也开始盘算起自己的婚事，不知道将来自己会嫁给什么人。一如看着最大的灵童师姐悄悄笑着说：“ 呵呵，对了，灵童师姐，我还看到元丰师兄也来了呢。 听到这，灵童的脸马上就红了起来，立马变得严肃起来。 元师兄来了，关我什么事？ 谁知，他说这句元师兄，马上就迎来了一群女孩子的嘲笑。 呵呵，元师兄，元师兄可是灵通师姐的哟。呵呵呵， 这一下子，一群女孩子更加乱开了。灵通也不顾自己师姐的形象，完全忘记了正在守关的职责，看准最小的一如就打。那只一如虽小，但躲避起来的身手却极为灵敏，一时间他还无法立刻缝上他那张招摇过市的臭嘴。这下子一如叫得更兴奋， 灵通师姐，元丰师兄，灵通师姐，元丰师兄。呵呵， 师姐们看着他们在人群里窜来窜去，也都笑得不亦乐乎。一如借着师姐们的身体左右躲避着灵童，害羞的灵童一时抓不着一如，急得耳根都是一片通红。 死丫头，你别仗着左护法疼你，让我抓到你非撕了你的破嘴不可。 一如张张嘴，吐着舌头鬼笑着， 呵呵，那好，我不说了，等将来灵童师姐嫁给元丰师兄，我的嘴就不变破嘴了。你现在要是撕烂了我的嘴，到时候你负责缝上，我的嘴要是说话漏风喝水漏水的，就天天坐到你们家去吃穷你们。左护法来了，左护法来了， 大家突然指着狼牙窟半山腰的洞窟叫道。只见出关的叶金红一身黑色的斗篷，皎洁如燕的身影从上面飘落下来，风中的斗篷像开出了一朵黑色激烈的花朵，慢慢的坠入人间。这样一身黑衣落在白色的人群中更显扎眼，女孩们纷纷围了上去，灵童和一如停止了追闹，纷纷赶来参见。 左护法， 一如跑了过来，本来要叫左护法的，谁知道还是改不了习惯，叫成了大师姐。灵童马上瞪了他一眼， 一如， 一如见了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连忙伸伸舌头叫了声左护法，并可怜兮兮的看向向来表情冷厉的叶金红。叶金红看着一副可怜样的一如，浅浅一笑， 以后还是叫大师姐。 叶金红笑起来的样子仍旧是那样的冷艳，如同一朵水中冷艳的涟漪，它像一座美丽的冰山，让人有心想要靠近，却又无奈它的美丽冰人寒冷。一如得到特许，更加放肆的呵呵一笑，然后跑到他身边对他说， 大师姐，秦师兄带人来送娜姐的彩礼啦。 是吗？叶金红并没有表现出他们所期待着的那份喜悦，而是淡淡的一句，在他美艳的双眼中似乎捕捉不到任何一丝情爱的影子，宛如一只艳丽的黑色蝴蝶一渡而过。只见他轻轻点头离去，这一切都好像与他无关一般，似乎是听说别人的事情一样淡然。一如的心底有些落寞和失望，灵童却极尽崇拜的目光看着孤身离去的叶金红，发出微微的一阵叹息。 左护法真是冷酷的令人崇拜，可惜这样美丽的女人竟然不懂得情爱，也许秦师兄能够打开她这座冰山。 一如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点点头， 他们一定会幸福的，秦师兄是好人，他会照顾好我的大师姐的。 小丫头，左护法这么厉害，还用得着别人来照顾吗？ 哼，灵通师姐，你这么说就不对了，那么大师姐这么厉害也用不着嫁人了是吗？ 这当然是两回事了，死丫头。灵通不服的一把抓住不听话的一如， 准备好好的收拾他一番。谁知从小就跟着叶金红的易儒武功并不弱，一个反手竟然把灵童甩了出去，然后冲他吐吐舌头，嘻嘻一笑，叫嚷着：我要回宫去看他们行那几里去了，还要告诉元芳师兄我们的灵童师姐是好凶的呀。听他这么一说，灵童的气更是翻涌而来，冲着一旁笑他的师姐们大叫：你们还不快去，就把这个死丫头给抓住。姐妹们点点头，很认真地回答：是啊，我们一定竭尽全力阻止易如师妹向元芳师兄说师姐你好凶的。啊，你们这群死丫头都疯了是不是，敢开起我的玩笑来了。易如有左护法罩着，你们可没有，到时候我一天拿来收拾一个，折磨死你们。刀子嘴刀斧心的灵童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瞪眼着他们。姐妹们先是一阵沉默的低下头，突然又哈哈大笑，抬起头看着灵童说：是灵童师姐，那我们等一如师妹说完了再去。说到这儿，灵童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忙着训斥他们，竟然忘记了一如那小捣蛋鬼已经跑远了，这才哎呀的一声鬼叫着追了上去。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在笑我，笑我的。

出场。 四集，所有的热闹喧嚣都在夜晚变得宁静下来。叶琳琅低沉地拨弄着手里的三弦琴，侧耳听着里面的交谈。先说话的是坐在里面喝着茶的无双公主北冥秋红，她用手轻轻地把玩着手中的茶杯，看着站在一旁的叶惊鸿，慢慢地说：浮云宫的人已经送来了纳吉的彩礼，虽然说你一年后才正式会与秦柯完婚，但是现在你已经算是浮云宫的人了，所以以后你可以自由地来往于两宫之间。我希望通过这次联姻，我们能尽快地与浮云宫联手铲除冷月教。庄上剑那头也和我是同样的想法，我们已经初步做好了下一次伏击狼月的计划，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行动。这次我不希望看到任何闪失。叶惊鸿点头：是。狼月教的势力是越来越大，不仅进入中原，更有直趋而入逐鹿中原的迹象。他们的教主慕容雪是个厉害的角色，短短几年不仅壮大了狼月邪教的实力，更重要的是一直牵制着无双宫的发展。只有先铲除狼月，我们才能在江湖中立足，才能达到我预想的目标。他说完抬起头，双眼横扫进叶惊鸿的心里，一字一句地看着他说：我想要的你知道。叶金红点点头：是。你们姐妹俩是我精心培养出来的，你就是我的左手，琳琅就是我的右手，我希望你们能发挥好你们的作用，助我完成大业。 公主的心愿就是金红的心愿，我会帮公主你达成心愿，即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哈哈，金红，好好，你不愧为我的左护法。 他说完起身走到他的身边，身上的华服拖出沙沙的声响，外面弹琴的叶琳琅隔着晚纱就能听到北冥秋红在靠近叶惊鸿的气息声，他的心跳跟着他走近的脚步在颤抖着，脑海里想着的是北冥秋红正在一步步地靠近叶惊鸿。他拨着琴弦的手开始有些冰冷，心不由慌乱起来，只有闭上眼。谁知这样一来，里面的声音更显得仔细，他似乎能看到他冲他笑的样子。北冥秋红伸出手抬起叶惊鸿的一只手看着他，他能感觉得到叶惊鸿的心跳开始加快，他可以洞悉到他身上的微妙变化。他的手指是那样的温柔，那冰冷的面容开始为他慢慢融化，流露出女人天生的魅力来。她的喘息声，她看着她的眼神都开始不再一样，那样的迷乱不知所措。这才是真正的叶惊鸿吧，一个看似不会爱上任何人的女人，其实她的心里放着的那个人是谁呢？她的身体慢慢向她靠近，很近很近。闭上双眼的叶琳琅能够感觉得到他在靠近他的身体，如同猛兽正一点点靠近自己的猎物，一种危险却也无比暧昧的气息。他们姐妹俩就是他手里把玩的猎物，虽然知道危险但都不愿离去。这个男人的确有困住他们的能力，他如同一只魔爪，可以控制住人的身体同心灵，让人为他沉迷不愿醒来。他要做的事就是在他们的身上划出一道道不浅不深的伤痕，让他们痛苦但不绝望，让他们感觉到情爱与危险交织的 那份苦极若离的暧昧朦胧，因为看不清，所以始终能够坚持走下去。惊鸿，他靠近他略微颤抖着的身体。叶惊鸿不曾害怕过任何人，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颤抖，除了他，除了他这样贴近地靠近着自己，他能感觉得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男人的味道，他能感觉得到他嘴唇的柔软，他似乎开始有点缺氧的发晕，是害怕，是害怕，他怕他的远去，他怕他的靠近，他只能若即若离地追随着他爱恋的这个男人，他可以毫不掩饰地用恋慕的眼神看着他，但是他的眼里只有一面湖，一面美丽却不温柔的湖泊，反射着他情爱朦胧的光芒，却只能让他看到自己独身的倒影，把心沉进湖底，是惆怅还是惆怅。北冥秋红懂得如何折磨他们的心，给予他们姐妹俩不同的希望，但却永远不会给予任何的渴望。他的嘴唇靠近他的耳畔，轻轻地对他说，我把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你要握好。他说完，摸着他柔软的手指用力一握，将他的手心握得温暖，这样的温暖从他手蔓延到他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他的心此刻紧贴着他的心，犹如合二为一的一种刹那错觉，但却如同肉体的结合一样真实的拥有。他能感觉到他把心放在他的手中，他瞪大了双眼，诧异的空洞的，只觉眼前一片煞白。北冥秋红突然哈哈哈大笑，从他身旁离开，然后打开双手，如同毫无防备的孤鹰，他用他的肢体在表示对他的坦诚，想要告诉他的他能明白，一个人并不害怕被人算计，只要他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但最害怕的就是手中握有一颗毫无防备的心，你会颤抖，不能伤害他，绝对不能，哪怕是一点点的伤痛都是你留下的痕迹，你会不忍心，会全力去保护他，因为他把性命交到你的手中，这条命就是你的，你将会如同保护自己的性命一样去回敬他对你的信任。能用生命来信任一个人的人并不多，他是如此赤裸坦诚地给你，你接住时的手总是会颤抖的，因为他厚重的令人窒息。北冥秋红这最后一句说得轻微，但却让叶金红听得透彻。然而外面的叶琳琅总是百般努力，也无法听清楚这最后一句呢喃，他的心一阵慌乱，手中的琴当的拨出刺耳的声音，他的心彻底的被他打乱了。他看着从里面走出来的叶金红，眼光是潮湿的，但他却无法看透对方冷漠表情下所掩没的心情。他刚才对他说了什么？他们的身体刚才那么的贴近，刺激到他心底的伤痛，他的双眼发出询问的目光，无奈叶金红并没有多看他一眼，只是默默地走了出去。这一次叶琳琅终于感觉到心痛的感觉是什么，是那么清晰地划过他的心头，虽然只是微微的一丝触动，但足以让他顷刻崩溃掉。回到琅琊窟的叶金红一个人喝着闷酒，思量着北冥秋红刚才说的话，他能感觉到手掌间还残留着他的气息，那样熟悉和温暖。他情不自禁地 将手放在心口，慢慢的抚摸着。这种对北冥秋红压抑的情爱错觉，让他失魂落魄着。突然，他抬头看到狼牙窟对岸的崖头上，一头俊美的雪狼站立着，凝重的凝视着对岸，然后嗷嗷长吼。那圆月正好扣在他的头上，散乱的飞雪随风飘逝着，营造出一种奇幻的色彩。这时，一个男人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崖的对岸，他一身雪白的长袍随风飘舞，漆黑的长发掩入风中。他站在那里，就这样举刀临下的窥视着无双宫。只见他平静的嘴角微微一颤，轻轻地笑了一下，如同一片寂寞的飞雪坠落在空旷的天涯。他转身离开时，那雪狼嗷的一声长鸣，整个狼牙窟附近的狼群都跟着嘶鸣起来。虽然是在黑暗里，月光倾城下，叶惊鸿仍能隐约感觉到它的存在。他用手指框住那淡黄色的明月，冷冷地说了声：“狼月。”然后喝下最后一口酒，孤寂地走下崖去。他要离开这里，去做他必须要做的事，帮助北冥秋红完成他的心愿。他将会代表无双宫与浮云宫结盟，这一次他们势必要除掉狼月。月如金钩满海棠，丁卯火井满日，一祭祀成福。神秘的狼月教就在今夜举行活人血祭。他们敲打着宣扬的战鼓，向中原的人们示威，破乱的鼓声震耳欲聋，四周飞溅的火光缭绕着人们的欲望。他们兴奋地叫嚷着，疯狂地在烈火中舞蹈，凶猛的狼群不断地穿梭在他们身边，但他们却不害怕，反而将祭祀过的活人行匪掏给狼吃。他们与狼和平相处，却无法与人和平相处。他们要做的事，就是杀死那些企图想要阻止他们入侵中原的人。红得耀眼的火光炯炯燃烧着，大祭司随着烈火狂猛地起舞，战鼓宣扬，戴着狼头颅制成的面具，狰狞令人恐惧地叫喊着，口中的咒语，手中的骨头饰品都发出令人炫目的声音。 中原的人们想要铲除我们狼月教，我们就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我们伟大的狼月教主会带领我们将他们打败，我们要杀死所有企图想要对付我们的人们，这样我们才能安生，才能立足。 大祭司举着一颗刚从活人胸腔里取出来的心脏高声叫喊着，那枚心脏刚离开肉体还在砰砰地跳个不停，血从动脉上流出，顺着他赤裸的手臂流到火焰里，直直地发出血腥刺鼻的味道。这火焰烧得更高了，狼月叫鸣跳得更欢脱了，他们赤裸着胸膛被熊熊的烈火烧出赤红的颜色，目光如同狼一样散发出无比的杀气，他们如同狩猎的心正在疯狂地跳跃着。他们的世界需要鲜血，需要杀戮，需要刀光剑影的纷争，需要你死我亡的畅快。 杀杀杀， 疯狂的舞蹈，狂乱的鼓声，兴奋的叫嚷，浓烈的酒味伴着活人流淌的血液一同流入他们的体内。这份猖狂的气息连凶狠的狼都畏惧地安静地待在一旁，不敢喘息。 大祭司举起头颅制成的酒杯，高声喧哗说： 让我们为至高无上的教主干杯，我们将誓死效忠我们的狼月教主，让所有的神灵保佑我们世世代代都能如狼一样强壮凶猛。 狼月，狼月， 人们高亢地叫喊着，为他们的教主慕容雪举杯，为他们的狼月举杯。他们希望看到他们心中所归属的狼月，他们希望看到所有的人都拜服于他们脚下，他们希望找回被迫放弃的尊严，他们将要成为江湖中最厉害的一群人，而不是天天被人追杀的流民，令人讨厌的乞丐。虽然无法代表大部分人的利益，但他们是强者，不会就此乖乖妥协。任何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即便是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亦会视死如归地效忠着他们至高无上的狼月教主慕容雪。 教主，教主！ 从熊熊的烈火中走出一头俊美的雪狼，黑白相间的美丽皮毛炫耀着他的身份尊贵。他走过的地方，烈火燃出破碎的火焰，但他的脚步稳健而庄重，凝视者的目光发出冰冷的幽蓝。突然，他咧嘴露出两颗最锋利的牙齿，向所有叫喊着的人们示威。场上所有人的声音都静了下来，虔诚的匍匐跪拜。烈火中走出一个一身雪白长袍的男子，他的俊美是如同与世隔绝的，修长的双腿迈出矫健的步伐，高大的身躯如同行走在风尘中，雪白色的华服将他与这黑暗的世界分隔得更加清晰耀眼。他的长发如同十月里的飞雪，轻盈而浪漫地随风飘舞着，他的美足以倾城，那双眼睛如同狼的眼睛一样冰冷而犀利，但并不直逼人心。他的眼中多了一层水雾般的朦胧，将所有冷厉的目光都隐藏在浓雾之后，能看到的只是那平淡的湖泊，冰冷的山窗，却永远也无法看到他的真实目光会着落在哪里，所以他的心是令人猜测不到的，也没有人敢去轻易揣测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威严是令人敬畏，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前面行走着的雪狼告诉人们，他的主人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他就是狼月教最至高无上的人物，狼月教主慕容雪。他的出现如同天上的神灵下凡，让人顿时无声，所有的人都以虔诚的姿态跪拜于他。他的微笑冷厉，他的目光灼人，他的面容足以倾倒整个华盖都城，绝代难收的容颜。他是个拥有帝王倾城之貌的男子，在夜色火光的影衬中，蓝山朦胧的虚华下，慕容雪雪白的身影登上了宝座。雪狼皮毛铺垫的宝座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慕容雪孤傲的完美像一个不可玷污的神像一样静静地坐在上面，庄严地审视着他的教民对他的忠心。他左手一挥，所有狼群都站立起来，竖起耳朵，目光聚集向他的瞳孔，发出呜呜的鸣叫声。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轻轻不动，把我来去随心随意，幸福平一下难重逢，梦已远走，爱却没走，情人已经心难接受，你已远走，爱却没收，一句承诺你都没有说。My memories 只有你，忘不了回不去，在夜里在梦里悄悄我还是记忆，你的情你的恨就藏在我心里，唯一都是对你的歉意。在风中脸上不知愁，轻轻不动，把我来去随心随意，幸福平一下难重逢，